生活态度就在这里 HKPeanut.com。 芝麻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喂，好啦，翻到嚟啦，咁啊就诶，还好似坐过嚟啲好啲话系嘛？喂啊，咁啊，即系今日系非常之紧急啊，咁啊紧急到咧，咁 好庆幸大家能够翻到嚟， 系啊，迟15分钟咧，大家都唔好怪我哋，因为咧就其实我原本咧就搭呢一个由九龙塘过嚟咧，咁我原本都系非常之有把握嘅时间，但系问题就系话，即系原本九龙塘过嚟啦，呢个旺角嗰边咧无端端即系去到跳咗两个站去何文田先到，大佬，咁阿龙咧又系啦，系嘛， 塞死咗九龙城 啊，土伯你就自己揸车啦。系嘛？咁你自己揸车嘅话，你又即系算系咁啦吓。 唔系，我得一个风险嘅啫。我一阵间架车会点？ 冇 所谓啦，系。 系唔系？咁你要贴啲口号喺度先得噶。你要贴即系四大诉，唔系即系你五大诉求啊，缺一不可咁样样。 到两边都出事喎，大佬。 避唔开噶啦，而家。 咪系咯。 好难讲啊！呢啲嘢就真系系嘛？因为我见到而家系呢个好似荃湾啊，有间麻雀馆啊，二波坊嗰边啊，好似自己都即系贴咗即系四大五即系五大诉求，缺一不可啊嘛，有个 notice 出嚟啊嘛，系嘛？ 咁啊，老细佢之前嗰几次游行，喂，真系就走出嚟斩人噶，俾人点到 即系而家就见咗叫做系咩啊？系呢一个即系改过自身啊，系嘛？咁而家紧急到嘅程度咧，我哋见到王维基又出翻嚟咯，系咪香港人站起来不退让吓？咁啊，真系无即系无电视台一生轻，真系佢而家你唔做电视之后。 今日中午时分，即系传有呢、這、一个关于呢一个蒙面法嗰样嘢会立嘅时候，阿发哥都出嚟啦。 阿发哥咧就其实佢就虽然佢永远咧佢政治上面咧都即系拒绝咧就系、是、高调地表态嘅，咁但系你见佢咧就系、是、话佢即系几犀利喎，大佬佢着到成身都系黑色啊，咁样又贴晒身又 周润发咧 吓、啊，真系叫蒙面法咯，发哥个发咯。 即系、啊、你唔好玩呢啲咁嘅， 唔系啊，唔系我玩啊，系苹果都玩啊， 苹果咁玩都唔啱啦，唔系苹果系即系真理嘅、啊。周润发系代表乜嘢？对香港人嚟讲，你讲，即系国泰，即系汇丰，即系喺我哋香港人嘅世界里边， 即係雖然佢唔係好多人，應該點講？佢係不少人嘅偶像。 嗯 ，OK， 喺香港嘅經濟嘅成長嘅過程裏面咧，周潤發係有香港人嘅精神喺度啊嘛。 嗯， 所以今次係重要嘅。嗱，你諗下上一次佢喺政治問題上面嘅表態，就係撐曾俊華。OK， 特登喺九龍城某商鋪，我唔記得係食咩嘅啦，就同佢相遇。我覺得係有意思嘅。嗱，你而家玩到咁盡，雖然大家都最初嘅評估就係、你出去立唔立咯，係咪？即係大家都唔怕你㗎啦。嗱，你試下從一個好實踐嘅過程去諗呢個問題。OK， 去得集會遊行嘅，嗱唔戴口罩就唔戴口罩嘅。OK， 戴得口罩即係話準備同差佬角力嘅人嚟㗎嘛，係咪？ 嗯。 好啦，同得你角力嘅，我梗係唔會咁笨。咁笨拙係俾你認到啦，因為而家你係濫捕㗎嘛，全部拎返晒上法庭，就算唔拎上法庭嗰啲都一個禮拜要一次即係需要警署報到，甚至乎收埋呢一個嘅旅遊護照㗎嘛，我梗係咁搞㗎。好啦，試想像下現場嘅時候，你有百幾二百友，個個蒙住面 ，OK， 你拉得幾多個？嗱，平時你都係拉十個八個，大概十分一到啦，我估計。即係你出曬啲防暴嘅時候，或者出曬嗰啲出動部隊嘅時候，個個都拉有口罩嘅時候，咪一樣係拉住、 嗯。 你唯一就係咩呢？你想事後再追，但係個問題現實上係唔會有人唔戴口罩噶嘛？如果同你角力嘅時候，咁同以前有乜分別啦？ 冇分別 㗎。你唯一嘅功能就係、是、咩呢？你就繼續喺度兇我哋。 唔係，其實唯一一樣嘢啦，即係呢一個就係示威者要解決嘅技術問題。你點樣即係由一個戴口罩 trigger off 一個咧佔路嘅遊行咧？ 唔使嘅，我幫你 trigger 咧。而家我哋和你飛咁遊行，好啦，到同差佬衝突嘅時候，全部拉上去，起碼百幾二百友嘅。嗱，你因為全部嗰百幾二百友，你都有能力拉曬。咁我豪俾你啦，你最多係罰幾多啊？一年定半年話、 一年， 一年咯， 一年， 最多一年， 或者兩皮嘢、 通常入到法庭都唔會㗎啦，係咪？都係罰錢嘅啫。好啦，你唯一就係能夠做到呢樣嘢，但係我唔覺得你實踐到喎、啊。喂，喺而家個 atmosphere 裏面，係咪？個個因為公民抗命而戴個口罩，嗱，原本我都唔想戴嘅，係、咪？喂，我而家係要玩你啊嘛，你立得咁過癮啊嘛。喂，我哋唯一公民抗命嗰樣嘢係做乜嘢？你唔俾我做嗰樣嘢，我偏要做，而最後你係實踐唔到嘅。咁你立嚟托啊？ 咁尤其你而家你針對嗰班即係 target， 其實係一班年輕人嚟噶嘛？年輕人有一種逆反心理噶嘛？ 咁咪好簡單啫嘛！我今日揸翻架車翻屋企嘅時候，喺屋企附近食飯，咁我上去藍田呢出口，咪有班僆仔僆妹，全部喺度派口罩。 嗯， 本来我以前我都唔用，哎，多谢大家加油咁样，咪、 嗯、 攞你个口罩咯。喂，呢、一个就系逆反嘅心态啊嘛。 系啊， 如果你唔系夹硬嚟，霸王硬上弓，快刀斩乱麻，立呢一个蒙面法嘅话，其实大家都唔系好 care。 嗯， 你中意戴咪戴咯，唔中意戴咪唔戴咯，系、咪？你够胆抗争，系俾人唔怕俾人滥捕嘅，你咪唔戴咯。 嗯、 但而家大家都醒噶。有人最初嘅時候話：，喂，我哋每一個人都要承擔刑責嘅，都要為自己負責嘅。但係個問題就係、你去到而家呢一個嘅社會階段，你咁嘅濫暴嘅情況，你已經係由一個威權政府邁向一個極權政府嘅時候，喂，唔戴口罩，我咪蝕俾你，大佬，係唔係你都喐我？跟住半夜三更上嚟我屋企敲門，話我去過嗰次非法遊行，或者係同差佬角力過啊！唔好话袭警啦， 都冇噶啦。你而家咧就其实，如果你话个个戴口罩拉嘅话咧，咁我谂即系而家啲后生仔啊，或者出边啲人咧，就觉得喂系咁啊好啊。嗱，罪不责众，永远就系你坐爆佢，你坐爆佢咯，系咪坐爆佢？嗱，其实讲真，你而家搞呢个紧急法啦，嗱，系去到一个咧，即系一个大 dilemma 嚟噶。你进不得，退亦不得。嗱，进咧就其实嗱，你自己本身你搞紧急法之后。如果你呢个蒙面法系冇效嘅话，你会唔会就咁当冇事发生？ 但系佢呢个 means， 我后屘我再深层谂，佢呢个手段嘅目的咧，就系拆佬去试呢个沙煲。 咁梗系啦。 第一， 試下我哋群眾嘅反應係點？ 咪而家咪 咁咁，但係 expect 咗喎。嗱，我係佢，我唔知佢用邊個屁股諗嘢，定係用個腦諗嘢喎？你一定出嚟反撲噶嘛？即係好似正如今晚咁，點解大家遲曬大到啫？都根本都搭唔到車過嚟咁滯。 預咗㗎， 我喺條街度揸車。是掂行掂過咁滯 ，OK？ 佢唔係唔知，佢唔係傻噶。如果唔係嘅話，點解政總會喺12點鐘就放工，嚟立法會又可以咁早放工咧？佢知噶嘛？ 即係話佢係想製造衝突落去。 嚇！佢而家係 OK？ 你個客觀效果嗱，老實講，戴唔戴呢個口罩咧，其實根本係無關痛癢。 嗯 OK， 頭先我已經講咗嗰個成個過程裏面咧，你根本係喐唔到嘅，亦都喐唔到啲乜嘢啊。 嗯。 咁但係唯一嘅客觀效果係咩咧？咪製造群眾嘅憤怒咯。 呢個叫做咩咧？唔係叫制暴止亂啊，係叫制暴自亂啊。 跟住就係點咧？就翻翻去我一路嗰個嘅邏輯啦，就係、是、有人唔想完。 咁、這個、 本來已經係大致上、啊、經過十一之後，我都喺度諗緊、思考緊就係、是、都 settle 啦。系咪有機會我哋咪再上嚟咯咁樣？ 嗯， 但好似你似乎你唔想完喎、啊。 嗯， 嗱，今晚遍地開花 啊， 周圍都喺度即係衝突緊。 係， 即係警民嗰個衝突咧，係更加嚴重。 係， 甚至乎頭先我哋開始之前收段片，就係、是、呢、這個便衣差佬嘛，揸住啲槍嘛，喺元朗街頭啊嘛。係 啊 ，Anthony， 你播一播嚟睇啊。 哦，大家可以睇下嘅嚇。嗱、啊，如果揸住啲槍嘅。咁啊，即係當然啦，又當你係便衣啦。咁你即係你便衣，你而家你喬裝做示威者係嘛？喂，大佬，即係好似仲有一條添嘅，其實係唔淨止呢一條嘅。咁呢個白色衫嘅係咪暴徒啦？係咪嗰啲咩元朗嗰啲暴徒啦？ 誒，佢左邊右邊好似係夾住個槍袋嘅，跟住俾人執支槍啊！而家大佬 幾戇鳩呢條友真係嗱，呢個其中一個。其實我仲有另一條片嘅，不過你又 send 識佢先，我揾到我再嚟過 嗯， 嚇、啊、另一條片嘅，真係仲犀利嘅其實。 所以你睇到而家嗰個嘅政治形勢咧，你終於明白咩叫火上加油。 係啊， 喂，而家嘅政府刻意同你火上加油喎、啊。 呢、這個 驚你哋唔繼續上街抗議咁、啊。 呢、這個我哋就預言過㗎啦，即係你既然你習近平係咁 Q 弱智咧，即係一早提過你啦，大佬啊！即係你要知道，即係你要你竟然係可以留阿林鄭喺度處理呢個佢自己製造出嚟嘅問題。你話佢嗰陣時呢個北戴河會議講啊嘛，邊個即係我賴咗劈屎出嚟自己揾翻去啊嘛？邊度會問得到？喂，根本上 咁粗俗係你作㗎， 唔係北戴河會議。唔知我嗰陣時睇呢一個嗱，其實冇任何新聞，但我哋見到唯一一個消息放出嚟咧，嗰、那個就係大紀元係嘛，即係你可以選擇信或者唔信。 更加、深入去諗呢個問題就係咧，你落一啲咁嘅方向性嘅指示咧，你就一定咧係上有政策下有對策。 唔係習近平， 你 嘅 上 啊嘛， 你嘅上邊唔係淨係習近平啊，係共產黨嘅領導啊，永遠係幾句口號，即係作為指引嘅人嚟噶嘛。是不是 摸着石头过河咯， 即是很简单，当年即是周恩来讲话长期利用充分打算的时候，咁你揸住呢八字金石良言，你就我哋个为指标，同样道理喺呢一次嘅风波里面佢落嘅指示好简单咋嘛。一就係止暴制乱。点样做呢？我就唔会出解放军嘅。但我都唔肯让步。 嗯。 係咁多㗎啦。就系咁嘅总结噶啦，好啦， 然之后你自动波咯，叫你 学你话斋，再加埋你个讲法，你拉一撇屎出嚟，你自己揾翻佢，好啦，呢、這个就系所有个矛盾所在，你永远都解决唔到噶嘛，嗱，你政治你唔肯让步啊嘛，甚至乎你让嗰样嘢都系最无关痛痒嗰个撤回啊嘛， 就是、我觉得共产党人咧就睇得太多啦，即系习近平啲戆鸠著作，咁啊治国理政啦，其实我都应该至少睇两本书，一本书啦。就係、是、呢、這個李宗仁嘅口恰學啦，係咪？我哋之前都講過啦，即係你個所謂保鑊法，你自己你整個鑊出嚟，你嗰個窿咧係會越搞越大嘅。呢、這個我哋之前都講過噶啦。第二本書咧就係、是、呢個所謂嘅 Yes Minister Yes Minister 咧就係話，喂，其實就係玩 Q 死咧嗰啲政治任命嗰啲咁樣嘅局長啊，係嘛？佢哋永遠就係話，佢點解最後咩點樣俾人玩死咧？佢哋自己係政治任命，佢就可能自己本身重傷。咁但係咧，即係永遠係會俾嗰啲即係叫高級公務員啊，即係我哋嘅秘書長啦，係嘛？秘書長玩 Q 死，因為其實佢只不過流水官嚟噶嘛，佢又唔撚識嘢嘅，其實係佢之前係純粹係唔知某間公司嘅 CEO， 只不過是因为即是佢同呢个特首 friend 系嘛得到佢信任，然之后被安插落嚟。但问题就系实际嗰啲嘢佢唔捻识噶嘛，系嘛？佢咪就好似你讲，就系俾一两句，就系话我要呢样嗰样，即系呢个所谓老细指令啊。老细指令咧，就好多时候咧玩 Q 死自己嘅， 因为下边嗰班人好可能都系心不甘情不愿。点解我咁估计咧？就系因为佢为咗保住自己嘅权位。嗱，如果呢场运动完咗。我都讲过不下一两次嘅啫，你一定要有人问责噶嘛？港澳办唔使，交人张晓明 ，OK， 而家已经摆紧人入去啦。搵个国家安全部嘅人入去做呢一个嘅副主任啦。黄志文唔使交，林郑月娥都要交。老细嘅指令有时就系咁戆居嘅，就系点咧？俾完个大原则出嚟。你搞掂佢先啦， 老细嘅指令啦。 喂，咁就出事噶啦。 通常， 因为你搞掂佢啊嘛，即系话你一日嗰样嘢未完嘅话咧，你仲有个位置可以坐喺度。你搞唔掂嘅话咧，咁你继续搞。 老细嘅指令咧， 越搞越弯。 就通常好似咧，就耶和华创世纪咁嘅样，即系俾七日你创世，我今日要乜要物，系嘛？就觉得咧嗰啲嘢咧就会自然而仍然咧就会诞生噶啦。其实就系、是，即系个个都以为自己系耶和华嚟嘅，吓、啊，即系呢啲咪就头脑简单咯。 唔系，大个问题就系你而家喂。不断咁样发呢啲嘢出嚟，其实对于共产党班官僚嚟讲都有一个好处噶嘛。因为喂，正因为咁多咁嘅乱局嗰阵时，佢咪大条道理话喂，大佬 上下其手可以 系啊。喂，大佬，你谂翻转头，喂，而家嗰啲大企业，喂，例如新鸿基咁无端端有个党委走咗出嚟，喂，你其他个嗰啲企业，喂，要喺呢段时间系咪要分分秒钟去到自保啊？如果唔系嘅话，可能喂。会被人取替㗎喎。喂，咁嗰啲咁嘅共产党官僚咪趁呢段时间咪就係走去政治上面拼购呢香港嘅企业喎。喂，所以对佢嚟讲，喂，即係止暴制乱呢一样嘢，喂，我跟住习近平咁样做，但问题要攞准着数先。 有数㗎，唔单止係企业。对我哋一般嘅香港人嚟讲都好。好，经过呢三四个月，我哋大家都有个感觉。香港已回不了过去，系咪？咁我哋有咩选择呢？一系就喺呢度死顶咯，一系就走咗去，拜拜。好啊，老共计咗呢条数嘅，你估佢唔识计嗰啲数？你走咯， 留到不留人。 嗱，七八十年代嘅时候，我冇足够嘅人才同你填。OK， 今时今日我有，你走啊！你嗰班中环精英，系嘛？你个香港嘅十几廿万嘅精英，系咪？横掂你有好多人都走。外国 passport 噶啦，咁渺然一身，算啦，唉，唔搞啦，有鸠得你啦，唉，你死你贱啦，咁样费事同老共斗过。 但你见到今日晏昼，即系成班中环人走晒出嚟快闪游行，喂，其实已经表咗态啦。 仲有一条， 所以佢唔介意啊。你继续啊。我估佢系咁啊，我冇收到任何嘅风，但系我觉得佢已经计埋嘅呢条数，计埋你包仔继续反扑。咁我就继续啦。是用武装分子咧嚟对付你班友，喂，佢系咁契弟喎，你估佢计唔到呢条数啊？喂，佢落嘅咁空泛嘅指令嘅情况之下，執行嘅时候 twist 晒，全部扭曲晒。好，但系咧喺扭曲到最尽嘅环境里边咧，佢都预估大概咩结果？好啦，嗱，你啲企业包括李嘉诚在内，唔俾面我啊嘛。我买起你咯。 喂，我哋睇下休班警下集啊，喂。 好啊。 啊，睇下呢个。嗱，佢要即系已经成头血啦，呢条友就系苹果影到嘅。喂，咁啊，喂，如果系咁样睇嘅话，佢已经中过两次喎。呢条友几犀利喎，呢条友都系嘛？嗱，呢啲咪真系叫做电光火石咯，系嘛？ 喂，好啦，不如咁啦，睇完呢一段嘢，我哋休息一阵再翻嚟。 Okay。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HK Peanut.com